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美哲。 今天哈，一个普通的日子，7月15号、但是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什么特殊的日子？ 北京市的中小学终于放假了 啊，从今天开始啊。 对，陆陆续续哈，可能有些返校的，然后前两天已经开始这个返完校。中小学开始为期6周06天的假期。 哦， 是6周还是7周？ 那我这当然不如你孩爸孩妈了解的那么透彻。 反正48天还是49天。 但是有一件事儿我还是知道的。 啊，什么呀？ 是不是小朋友们的成绩也陆续出炉了？ 1、2、3年级啊，老师不告诉成绩。 哦。 就是大概告诉你一个。 猜呀。 就是95分以上的有多少个同学。90分。 一个大概。 哎，90分以上的有多少个同学。然后90分以下的有多少个同学。大概就这么一说哈。反正不管怎么说，期末考试已经结束了，假期已经开始了。哎呀，要说往年哈，北京有个地方叫黄庄，你听说过吗？ 海淀黄庄， 你听说过吧？ 嗯， 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那离我们学校也不算太远。 嗯， 海淀黄庄路口早已经是人来人往了，其中多是背着书包的中小学生，那是干嘛？上这个课，就是叫什么？ 课外补习班吗？ 哎，课外补习班啊。记者这两天去探访发现，今年这儿有些冷清。在校外培训机构扎堆的银网大厦啊，有的培训机构摘掉了牌子，有的已经不见人影了，只剩下空荡荡的房间。海淀黄庄十字路口附近分布着中关村一小、二小、人大附、北大附，这些你知道吧， 都是比较有名的学校， 就是反正就是一些扎堆的学校嘛。因此呢，校外培训机构也特别多。据有一个叫 Education 2018的年度数据显示啊，说在这个路口方圆500米内，你乐着吗？英文很差是吗？ Education 挺好的，我就说您这不错呀。 啊，就是大概是这意思。 教育的意思是不是？ 教育嘛，就是方圆500米以内，除了公立学校之外，有105家教育培训机构。 哎呦，不少啊！ 这密度太大了。方圆500米，105家，密度是多少？ 反正就每隔个几米就是一家。 那每隔几米，有时候2家都挨着。啊， 那是那是。 周末的下午5点半，原本应该是银网大厦里边最为繁忙的时候。这栋位于海淀区知春路113号的大厦里边，遍布着像学而思、新东方、各这什么高思教育、斗神教育、杰瑞教育等多家培训机构。现在楼里边东侧的电梯间没见上几个人， 都不来。 除了也不是一个都不来啊，有一些课程像什么美术啊、舞蹈啊这些艺术类的培训， 哦， 学科类就是学什么数学、语文、英语、外语这个的，基本上都没有，都没有恢复线下的教育课，有的已经关门了。一位保洁员跟记者说，电梯间里边原本挤满了等电梯的学生和家长，人多的时候不亚于挤地铁早晚高峰。 呵， 啊，有的需要等2、3波才能挤得上去。这跟这个孩爸孩妈的体重成正比是吧，就跟那塞家鲨鱼罐头是一样的。那么很多在低层上课的孩子们会选择爬楼梯，但是现在你看都已经没什么人了。 是。 记者在大楼里边走了一遍，不少以学科类培训为主的教育机构大门紧闭，在11层杰瑞教育的玻璃大门上还贴着年初的疫情防控提示。透过这玻璃大门，里边的家具已经搬空了，地面上散落着纸板啊这些杂物。一层的高斯1对1门口也贴着疫情防控通知，大门里边拉着窗帘、座椅啊、设施啊这些还都在。因为附近补课的学生多，原本周末的也是黄庄路口最为拥堵的时候。那么记者探访当天，这路口冷冷清清。然后呢，一位大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说一到周末呀，这早中晚至少出现3次车流高峰， 接孩子的、 啊、 送孩子的， 对啊，孩子中午来送饭的，门口的车队排队等着进这我们这停车场，路边也停满了车哈。说现在该停这个停车场里边几乎是空了一半的车位。哎呀，这个周一之前啊，到周一周末的时候，店里边全是来上课的学生。结账的时候排队交款的孩子就跟打仗一样，特别赶时间。补课补多了，附近的餐饮呢、商超啊，也都特别的忙碌。 哎呀，带动了周边的消费业、 那都指着他们吃饭呢。 那是 在北大附对面的一家便利店里边，原本一到饭点店员就忙碌不停，如今店里边只有三四个啊，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在里边购物，一个学生都没看见了。 嗯， 哎，但是从这些就是他们显得有一些萧条，或者说有的一些生意不是特别好，但是对于学生家长来说特别开心。 嗯， 为什么呢？就是孩子其实在寒假呀暑假本来就应该踏踏实实玩的时候， 是大家放松调整的一个时间段， 哎，非得在那小教室里边坐着学文化课，就是所谓学科类的一些知识，然后所谓不输在起跑线上， 嗯， 真的是给孩子给家长带来了太大的压力。 是，咱们不是前两天还有一条稿就说现在北京有很多的学校其实暑期活动开展的特别丰富多彩， 哎， 人会有什么天文社呀，包括一些农作社， 嗯， 让孩子们走出教室， 嗯， 利用这样假期的时间真的接近一下大自然， 没错， 去学一些平常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哎， 我觉得可能长久来看呀，对于同学们的成长还是有好处的。 没错，那是肯定的呀。所以今天要不然这样，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来聊聊当年您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嗯， 美哲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要么就在家看漫画书啊， 哦， 看电视啊，看报纸啊， 哎呀， 看，反正就是各种闲书吧。 就是， 要么呢就是小朋友在窗户下面喊， 嗯， 美哲， 嗯，你下楼， 然后就下楼了， 哦， 然后大家就玩一个什么一二三四五， 这是什么呀？ 就是有一个人呢，他背对着其他的小朋友喊一二三四五，然后猛一回头， 嗯， 其他的人呢就是不能让他看见你动，你知道吗？说你往前走， 啊， 就大概类似这种游戏，或者跳个皮筋儿。 那可能是因为年代或者地域的区别。 嗯， 我们小的时候管这叫一二三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哦，你们这么长啊口号？ 一二三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啊！ 必须说这完整的一个长句子才行吗？ 那也不用。 那行吧，反正就玩的原理还是一样的， 啊， 是不是， 啊？你那时候高中吧得， 小学， 小学呀，啊。 那高中必须在家好好写作业了，是不是？ 那 像我这么自我要求高的人，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嗯， 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个。经常收听我们大城小事的朋友啊，都知道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愿望。 什么大愿望？ 就是想和李凯老师去吃一种甜甜的上面有糖的一种饼，它叫做糖油饼。 对，我们节目说了好几回了。 然后我们考察了一下，在北京有那么几家店，可能糖油饼做的比较好吧。 是， 其中一家它旁边还有一公园， 嗯， 是不是叫陶然亭公园？我没说错吧？ 没有，黑窑厂嘛。 啊，黑窑厂旁边， 离陶然亭公园不远。 之前在节目当中呢，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建议啊，说美哲，你们吃完糖油饼之后，不妨去唐人亭公园去玩一玩。 哎， 为什么呢？大夏天，大家还能在唐人亭公园里去看雪山呢。 看雪山费裤子。 有什么大雪山呢？小雪山呢？ 啊， 还有那个飞夺泸定桥啊。 哎，你看美哲这上半年大城小事，知道很多北京人都不太知道的事儿， 真的， 啊，是吧？ 反正我虽然没去玩过，但是起码听说了这件事儿，所以呢，很多朋友就是都在想说，这个唐人亭公园它有一个封闭了两年的门儿， 嗯， 叫做旧西门，是不是？ 嗯，对。 这个旧西门究竟能不能打开呢？针对居民的诉求啊，唐人亭公园昨天也是回应说这个通道是位于公园的生产区， 嗯， 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大门， 嗯， 而且路面也出现了破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嗯， 记者了解到呢，居民呼吁开通的旧西门就连着龙爪槐胡同和龙泉胡同。 哪个胡同？ 龙爪槐胡同。 哦， 和龙泉胡同，也被称作是西北门。 嗯， 那么在封闭之前呢，有很多住在陶然湖景小区的居民， 嗯， 就经常穿行这个地方来接自己的孩子上下学。 对，主要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 嗯，那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一个解释啊，说这个旧西门是在公园的生产区，里面呢是公园的花圃，并不是正规的大门。其实啊，它就是一个临时的应急通道。 嗯， 那么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呢，目前也是处在关闭的状态。你看去年年初不是爆发新冠疫情了吗？ 是。 到现在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快两年时间了哈。所以很多人就在想说，这个门到底还开不开？负责人解释说，这条路啊相对来说特别的窄，路面也有破损，是存在安全隐患的。那为了确保安全，公园也是建议咱的市民朋友啊，您就走这个市政的正规道路就行了啊，不要任意的穿行。 那目前咱说唐人亭公园一共有四个大门，只有西门是在社区之内。那今年呢，唐人亭公园也是经过了实地走访和前期调研，和西城区政府的有关部门以及唐人亭的街道办事处共同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在这个月7月1号啊，是开通了临菜市口南大街的一个游客通道。那么公园的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说，说这个新的通道是在园内的标本园附近，离唐人亭的地铁啊只有600多米，特别方便大家入园，而且附近还有配套的停车区域，建议大家可以不妨从这儿进出园区，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那可能附近小区的那些想接孩子呢受到一些影响，当然确实也不方便啊，也有一些隐患。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其实不光像唐人亭公园，像很多的一些公园可能陆陆续续就是多多少少有些小门。你看我知道的动物园，北京动物园 也有小门、 啊、也有一些门，像乌塔寺旁边有一门，对吧、 哦、 家属院那儿也有一个门、啊， 我们不妨考察考察这些什么动物园 啊 唐人亭公园 啊附近都有什么美食啊 啊 下一个话题吧 来看看 您说的这么为难上周还信誓旦旦的说、就到今年年底， 对， 我带你把北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糖油饼可以吃嘛，那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儿， 行， 对吧，包括那些泡馍呀、羊肉串，对吧，都是挨着、加着延吉冷面都挨着。 那我就先提前谢谢您 啊这应该是有机会啊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这个当年我的暑假什么样哈。像 Chinese Boys 说，我印象当中小的时候暑假是吹着电扇看电视，暑假专门放那些好好多的电视剧、啊，比如什么《还珠格格》《西游记》， 没错没错，《 家有儿女》， 嗯， 啊，还不是那种小电扇，是吊在房顶那种大电扇， 哦， 吊扇。 我们小时候就是教室里都是那种吊扇， 我们家也有吊扇， 现在还装着吊扇呢。 对对，但是现在那个吊扇更跟原来那种不太一样了。 嗯， 原来那种商场里边那个吊扇就是一个特别长的一大翅膀， 呼呼悠悠的。 现在我们家那中间那地方装个灯， 吊扇和灯二合一， 搁在一块儿，你就是有那种遥控器。 哦、 按一下呢灯亮了，再按一下灯变个色，再按第三下的时候电扇转了。 现在感觉吊扇是个老物件，但你发现这个老物件、人家也根据现在的时尚和潮流进行了一定的创新、是吧。 我跟你说啊，开着的空调你再开那个吊扇 有点冷， 特别凉快 那可以那个披个被子再吃个西瓜。 但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有一些上岁数的人，像我父母他们有的时候觉得可能空调太凉、有这个吊扇，尤其吊扇风从上往下吹，相对来说可能更柔和一些。 是，我们家也是觉得空调有点凉，所以后来又买了一个小的落地扇， 然后摇脑袋 的 那个， 对，摇脑袋那个也是算智能遥控的、所以现在也算是一个智能小电扇吧、看看其他朋友的，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特别怀念小的时候。你像草球也争春说，说当年我们那个暑假、就是各种疯玩，包括朝阳宋师傅也说，我记得暑假的时候每天都在傻玩，就加引号傻、说那个时候啊，家长都是双职工，每周只能休息一天，其实家长是没有时间陪我们玩的、那就只能自己找院子里的孩子一起玩呗、只有快开学了才开始写作业， 对，都是这样。 经常啊是交不上假期作业。这坐我旁边的李凯老师特别有发言权。 咱这放暑假，咱就不交这个了，是不是？ 对，你的你稍微已经交完了，是吧？流水线作业 啊，就有的时候那个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咱先说好了哈。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张晓辉刚才发来一张照片，说、看看我在哪儿拍的，刚拍的，一看我们电台的门口， 哦， 就是这一看就是在大一路对面，就是。日坛路那站看到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建国门办公区、 所以小辉姐是刚刚从我们的办公楼门前经过了一下，是吧、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哈，像红果刚才说，哎呀，上中学的时候啊，我和我一发小一到暑假就去他老家平谷奶奶家玩几天，奶奶给我们做金海湖的大鱼，用柴锅炖、这我跟你说，湖就是什么金海湖啊， 红螺寺啊， 密云水库啊，边上那些鱼啊、真是好吃。 你吃过那个红鳟鱼吗？ 吃过。 跟我说是什么味儿啊一直都特别想吃，一直都没有品尝过那红鳟鱼是个什么味儿、 等那个39天开始数九的时候，骑自行车从电台骑到红就是那红鳟鱼一条沟，然后你品尝一下鲜嫩的。 没事儿，我自驾去、您骑自行车去，咱约定一个地方碰头，然后就开始整鱼。 神汤玉一带嘛， 反正 你去过吗？ 没去过， 真没去过呀， 真没去过。 哦，那等哪天再说吧。 哎呀，先把糖油饼吃了就行了。 人家说他们家除了鱼特别香之外，吃肉、吃大桃、吃杏，村子里边摘西瓜、西红柿，还有黄瓜、烤玉米、抓蜻蜓、逮蚂蚱、下河捉鱼、游泳，晒得黢黑黢黑的。小孩胆子也特别大，不知道害怕。 嗯， 哎呀，就是觉得好玩，暑假过得真是开心。 是，听您的描述都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是啊， 这整个暑假整得明明白白，每天都安排的特别的丰富多彩。 嗯，哎，你说逮蜻蜓的话，一只手能拿几只？ 一只手啊，拿四只吧。 怎么拿呀？ 就是每个指头缝里我都 加一个蜻蜓。要是逮蚂蚱的话，那好几只蚂蚱你怎么弄？ 我先跟大家说啊，我没逮过蚂蚱、 哦、 但是你要这么问我这个问题呢、 嗯、 那就是一只吧， 就拿手里边攥着。 不是一般得放在一个什么小罐小、 哦、 小桶里吗？ 对，拿个玻璃瓶子。但是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没有玻璃瓶子。 嗯， 然后呢我们就拿一只那种狗尾巴草，你见过吗？ 见过见过， 就是那 上面有那个小毛毛。 哎，就但是它有一根长杆 啊， 对吧， 拴起来。 那蚂蚱那个脖子带项圈你知道吗？ 就是给它系个小扣在那个位置吗？不知道呀。 那蚂蚱脖子上面有一圈能穿过去、 哦、 然后那一个狗尾巴草上面能装好几只蚂蚱， 穿成一个串儿。 哎， 我们就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吗？哎呦，长知识了，长知识了，挺好。 你哪天你试试看能不能逮着蚂蚱哈？ 哥大爷说，我的暑假每天下午都是在游泳池当中度过的， 哎， 每天那后背都脱一层皮呢。 你瞧瞧， 嗯，很多朋友喜欢在夏天这个露天的泳池游泳， 嗯、 但还是做好防晒工作， 对， 是吧？ 还得注意卫生。美哲不是在露天游泳池里边，第二天就那个哇哇上吐下泻嘛？ 那反正就后来住了一周的院。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阿俊说放假前交两毛钱，暑假的四周每周到护国寺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嗯， 每场五分钱，回来写观后感和暑假作业。 护国寺电影院， 哎， 我现在只知道护国寺小吃、 哎、小吃店它是遍地开花啊，各处加盟店啊。过去你看他发那照片没有，他那个电影票后边还有补价五分，补价五分，还有好几个。 什么叫补价呢？ 就是原来你看这个票价卖五分钱， 嗯， 但是如果来了一大票， 哦， 什么黑郁金香啊、坐罗呀、啊 嗯、 之类的啊， 它不是一个电影一定价那种， 对，那个那样的电影贵，它可能卖一毛， 哦、 所以它那个补价五分和这个本票五分凑在一块儿，五加五等于几？ 十， 就是一毛钱吧、 哦、 啊，就这样，它撕条的也是。 行、 啊， 这一看也是特别有年代感了哈。红果姐说：“说我暑假特别喜欢看电影、 嗯、 玩，去同学家游泳，而且呢还爱去爸爸单位喝汽水。 首钢吗？ 不知道呀。那北冰洋也是汽水啊？ 不是，有些厂子像首钢，人家自制汽水。 嗯，这倒 是、 是 吧？ 您不是前几个月去了一趟吗？ 对对对对， 喝上了吗？ 没有， 嗯，一心扑在工作上，可以理解。 人家都转型了，现在是首钢园，可以里边去打卡，有好多的打卡地哈、 哎。嗯，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的暑假当年是怎么过的？就是当年我的暑假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乐什么呢？ 看小慧姐给我们发说，美哲，我给你上条红鳟鱼、 哎、 然后我一打开这大图是一条新鲜的。 哦，这是钓上来的啊、 嗯、应该是上面还拴着那个鱼钩呢，你看、 啊、不是拿抄子抄的 啊？这么大鱼得拿多大的抄子抄啊？ 没有，那个你要去那个神汤峪那些红鳟鱼一条钩，它在池子里边养着、 哎、 你拿抄子自己挑。 你看一看我就没去过，没经验、 嗯、 是吧？得有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带我一块儿去。 行吧行吧行吧，哪天带你去一趟。 行行行、 啊、 记住了。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当年我的暑假，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老人啊去医院不熟悉就诊流程，子女又不在身边，这怎么办？ 哎，别说老人了、 嗯、 我觉得我有时候要去一家新的医院、 嗯、 我都有点发懵。 因为你去的次数频率少、 哦、 就是因为可能你一年去个一回、 嗯、 啊，两回了不地了。但是对于上岁数的老人来说，去拿药啊，去复诊啊，去定期复查呀、啊、等等、 哎、 都需要去医院，得有人陪着、 嗯、 尤其对于老人来说，现在都是比如说你有个，昨天我还叫美哲哈，就是国家的医保服务平台，拿手机就可以刷医保卡、 嗯、 特 方便，特 别方便，取号啊，取化验单啊，包括你去交费都可以使他那机器来进行交费。但是对于老人来说确实不太方便。这两天呢有一名26岁的女孩啊当陪诊员陪老人看病的新闻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一辆开往医院的专车上，韩女士，那这应该叫韩护士啊、 嗯、 轻声安慰旁边的老人，姓梁、 嗯、 梁老。 老人虽然没法用语言回应，但是努力的点了点头。梁老呢，今年76岁哈、啊，是脑梗后遗症患者，长期卧床，属于半失能状态。去医院之前呢，他女儿通过某 APP 预定了车接车送的陪诊服务。从患者出家门到回家进屋啊，就是出家门去医院，从医院再回到家门，收费598块钱， 将近600块钱， 600块钱， 哦， 不便宜吧？ 真不便宜哈， 确实不便宜。 嗯， 陪伴老人呢是一位韩护士，此前呢曾经在三甲医院工作20多年，目前呢是这家平台的专职护士， 那应该比较靠谱。 哎，非常熟悉，在他随身携带的背包里边放着各种医疗用这个急用的一些用品，啊，看诊需要的病历材料早和老梁他们家的家人沟通准备好了。他有长期工作积累的看病经验，先做什么再做什么，跟医生怎么交流。老人到达医院的时间呢是早上起来8点半，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就走完了全套的就诊流程。专业护士的陪伴呢让全家人都觉得心里边特别踏实。老伴儿就说之前呢很害怕看病过程当中发生一些意外，说现在有专人陪诊，万一出现应急情况啊，有专人负责了挺好。 嗯， 老梁的女儿呢是通过 APP 预先了这个预约了护士上门服务，之后才辗转了解到还有这样陪诊的服务， 全套陪下来， 哎，就是陪着看病的服务。 嗯， 可是如果此前没有接触过这类的 APP， 住家住附近又找不着提供陪诊服务的养老机构，该如何找人陪诊呢？ 哎， 家住大兴的刘女士就遇见了这样的问题，而直到现在她也没能找到一家符合心意的陪诊公司。在多方查找之下呢，刘女士终于在某家政 APP 当中搜到了一些提供陪诊服务的公司，当然这些公司大多是以跑腿为主业， 跑腿帮您办事儿， 啊哎， 买个东西， 帮您排个队， 嗯， 啊，就是跑腿业务为主，陪诊只是在业务介绍的简单当中提到， 也就不是人家的主营业务， 哎， 是吧？ 人家这个太专业性太强了， 嗯， 打电话问过去，有的客服甚至对于陪诊概念都不是很熟悉。问刘女士是不是打错了？ 哎，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你明明你还有介绍呢，怎么都不知道呢？ 怎么培训的呀？ 嗯， 在收费方面，这些公司开出的价格也有些超出刘女士的预料。说有一家车接车送，半天要价500，全天要价800。 哎， 那跟刚才那位500-598差不太多，是不是？ 嗯。 说有的还不提供接送服务，说半天收300。我就问超过半天怎么收费啊，客服说他也不知道， 一看就没接过这单， 对吧？再问问陪诊的人对医院熟悉吗？面对刘女士的后续提问，一家公司的客服甚至表现出来不耐烦，这也让刘女士颇为的震惊，说我只是正常的问问题，你都这样个态度是吧，不耐烦，我怎么舍得把老人交给你呢？ 那可不是吗？ 对吧？有业内人士跟记者说，其中一个原因啊是陪诊服务的价格普遍超出了老人家庭的承受能力，500-600块钱，另外对于市民对于这项服务的了解也是很少，所以呢业务量也不是特别的大，有些陪诊的服务就是作为银行啊保险公司购买服务当中的一项存在的，更多的陪诊服务是互联网加护理平台提供。 嗯， 这些护理平台主业是上门护理服务，陪诊呢只是其中一项。说据专家了解，说仅靠陪诊这平台是难以存活的， 嗯， 就是言外之意挣不着钱。目前呢针对陪诊这个年头很久但发展有限的行业哈，还没有相关的一些行业规范来进行约束， 嗯， 从业者也处于随意上岗的状态。 哎， 这个外卖小哥可以，然后呢专业护士也行。 所以刚才说人家那个在三甲医院有工作经历的护士，嗯，这还算比较幸运的，能 相当不错了， 找到这么一位哈。 对啊，体验过服务的老人呢给出的反馈其实还是很好的，那么在老龄化愈发严重的当下，可以围绕陪同就诊一些行业面的完善工作，让老人在有需求的时候其实多一些选择。 是，我觉得很多家庭还是有这种需求的，比如子女平时都上班， 嗯， 确实可能抽不出时间经常陪老人去医院， 哎， 但是老人呢自己去可能无论是从身体层面精力层面， 嗯， 又没有办法。 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嗯，就是其实有一些我认识一些大夫哈， 啊， 他们有一些老人是保姆陪着老人来的， 嗯， 但是你知道保姆的这个首先接触的时间长短，包括他的文化水平也受到一些影响， 嗯， 在问病历的时候如果老人说不出来，保姆来负责说的话，其实跟医生的这种需求差距还是挺大的， 能不能准确清晰的表述老人的状态， 也是个问题，哎，所以陪诊服务确实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来不断的完善。 嗯，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您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嗯，我自己说，上学的时候啊，暑假去博物馆， 嗯， 读一本好书，这些呢都是老师留的暑假作业。开学之后还要交作业呢。 哦， 你就我们也经常会留一些这种类 观后感啊， 对，比如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 嗯、 写一写周记，然后老师回来收回来也不知道看没看。 哎、然后呢，看，老师至少让班干部先看一遍。 哎，这倒也是， 对吧？ 我还帮同学批改过作业呢。 嚯、 嗯，颇有一种掌握生杀大权的感觉。 一年级啊？ 反正都是小学阶段吧。 然后张武辉还说：“你看，看照片，就是这家红鳟鱼馆、 哦， 在山根底下，泉水源头，鱼更香。不过这儿吃鱼也是从大池子里边钓上来的。 嗯， 钓多费劲，拿抄子快呀、啊。 不管是钓还是拿大抄子 啊， 只要能吃上美味新鲜的鱼肉， 嗯、 我就很满意。 行， 比如听人劝就说了，小美的暑假梦想就是用糖油饼啊先点吧一下 啊， 然后呢再吃一条红鳟鱼就舒坦了。 这 愿你早日梦想成真。”谢谢您啊，谢谢您，我得给您加个精。 蛋白质、糖和碳水化合物都太高了， 偶尔放纵一天有什么的？ 好吧， 李可老师一年能请一天课 就 不错 了。对，还有一些朋友啊，像8398说，哎呀，想当年我的暑假，小的时候暑假作业写完了之后，就是和同学玩游泳、下棋、玩扑克牌。你玩过扑克牌吗？ 当然玩过呀、 啊， 什么说瞎话呀、拉火车呀、进贡啊。你们那叫蒸上游是吧？ 对对对。 嗯，我才发现北京的蒸上游和我们那儿玩的不太一样。 嗯、 我们那个，比如345，就是一顺、 嗯、 它是不能出的，就只能比如说2、6、3、7。 啊，345不能出。 对，连着的这种连号的 不 行、 啊。 不 行。 嗯，多少有点区别吧。 啊、各地的方这个游戏的这个规则不一样。 是是是。他 还提到了这个拍胶泥，啊，拍方宝。 胶泥 啊， 胶泥。是什么胶什么泥啊？ 北京的现在都不好找了啊，就是过去能看到有些地面上的泥土啊， 哦， 然后呢你弄点水， 嗯， 然后呢拍越来越黏，而且色呢呈红褐色， 哦 啊，然后呢你可以越摔它那个粘度越高，就跟橡皮泥一样， 嗯， 然后你可以做个坦克呀，弄个泥罐啊，反正总之 捏个小玩意儿出来， 捏着起来比较费劲。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没有什么橡皮泥之类的玩具，所以大家自己提炼胶泥是吗？ 胶泥不用提炼，就玩就行了。因为那个有一个特别俗的，咱就不说了，大家能意会的一些词儿就知道到底是怎么玩了。 行，我大概知道了。 然后呢，说这个很多孩子都曾经玩过哈。 嗯嗯。还有铃铛姐姐说啊，说糖油饼还没吃呢，又承诺红鳟鱼了。哎呀，反正了解李凯老师的朋友都知道，就答不答不是那个请不请，先答应了再说。 债多了不愁。 哎，对对对， 啊、 必须的必。 说什么？ 说过暑假、 嗯、 先玩疯了。玩那个 PlayStation， 我觉得应该是 PS 吧，就是索尼的那个、 哦、 什么 PS3、PS4、PS5 不的 PlayStation 嘛、 嗯， 还打打篮球、游游泳、 嗯， 不知不觉就到了补作业的时候， 哎、 老师啊还把我们那答案给撕了。 对，不能让你抄嘛。 嗯 啊， 真狠。 当然了，说到这个 PS， 就是所有的电子游戏啊，这个跟大家剧透一下，美哲都是强项。就是美哲好玩电子游戏，这是在我们电台都已经是出了名号的了。 哎呦 啊！ 难道不应该是爱工作出了名的吗？怎么是爱玩游戏出了名？ 借工作之由啊，玩了半天游戏。 这倒也不是没干过， 对吧？哎，你们家都有什么样的游戏机？跟大家介绍一下，我都没听过那些。 比如任天堂的 Switch 啊， 索尼的 PS4，、 哦、 还有微软的 Xbox 啊，这些都有是吧？ 这算是。掌机主机比较主流的一些、 啊、你看，然后包括各种各样的卡带、嗯、据说就光就是可以在闲鱼上卖了是吧， 就是像各种游戏机里面的光盘或者卡带其实都可以分开卖的、 嗯、 如果您玩的不耐烦了、 啊、 觉得腻了可以再换个新的嘛。 行，嗯，挺好、嗯、你看就是美哲在这方面绝对是业内人士哈，以后有机会多向他请教。 哎，别别，不敢不敢不敢，大家一起玩 啊。平湖秋月说我今年62岁了，回想起中学的暑假生活，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七月三十一号吧， 当然有 啊。7月31号买了一张通学月票，4块钱、 嗯， 坐遍了北京的公交车，能用到9月3号，印象深刻。 这算是公交恩日游， 你听得懂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你不是之前也说你买那个什么通票， 他那个月票啊， 嗯， 每个月给你小条贴在那月票卡上， 嗯、 当月有效。 也就这个月随便坐吗？ 对啊，随便坐公交车。但是呢，为了说下一月你没来得及买，就是当月有效，到下一月还能让你 再使个两三天， 真的 啊对啊， 这算是酌情给大家， 就是稍微你这万一 松快松， 没着急换的时候还能使三天， 哦，那还行啊，那挺有人情味的呢。 所以啊，你就是你这不是平湖秋月，就趁着那三天啊， 嗯， 要不然说 听明白了 啊。 哈，嗯，蓉蓉姐说，小的时候暑假几乎每天都会去颐和园玩， 嗯， 划船、爬山，你这也挺好的是吧？ 哎， 颐和园那么大，能逛的地方那么多，不知道周边有什么美食啊？ 颐和园也不算特别大。 我觉得还挺大的， 是吧？ 但是我上一次去颐和园应该是2009年 哦， 大一升大二的暑假的时候。 行行行，咱这十多年前了。 嗯，反正记得特清楚，跟我妈一块去的。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当年我的暑假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呀，来讲一个特别提气儿的事儿 啊！你说， 7月8号呢，有媒体报道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一位学生叫做程鑫，他在公交车上勇敢地制服了一个小偷， 嗯， 而且霸气地回应那个小偷啊，说我是警察，不怕你记。 哎， 就是当时那小偷威胁他， 嗯， 你小心，我记着你了， 我记住你了 啊，嗯。然后呢，人家说我是警察，不怕你记。 你瞧， 特别的英勇是吧？这样的一个事迹呢，在当时也是得到了很多朋友的点赞。 嗯， 在7月12号中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官方微博也是发布了一条消息，决定啊，给咱们这个见义勇为的程鑫同学记了一个个人三等功。 嗯，程鑫记个个人三等功。 哎呀，我当时还真看这个新闻了。 是吧？ 咱这个程鑫啊，不仅有勇有谋， 嗯， 而且呢，这个形象也是特别的 帅气、 英俊， 嗯， 特别好啊。在这个通知当中说呢，程鑫在放假乘车的途中，是面对气焰嚣张的扒窃嫌疑人，临危不惧，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积极地配合了当地警方，把这个嫌疑人成功地控制，有效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是用实际行动啊，践行了公大学子的使命和担当， 嗯， 充分地彰显了共和国预备警官的良好精神风貌，为学校争得了荣誉。记者呢，后来也是联系到了程鑫同学，他说啊，我在家做体能训练的时候，就收到了同学发来的学校微信公众号上的通知，那个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获得了个人三等功的荣誉。 嗯， 当然能得到这份荣誉啊，我也是特别的激动，因为自己做的事情得到了朋友们的认同，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另外呢，我也会再接再厉，努力去训练和学习，这样才能更好的配得上这份荣誉。 哎， 他也坦言说自己在见义勇为的时候，其实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没想过能获得这么多网友的关注。 嗯， 他说大家之所以这么关注我，实际上也反映的是咱们社会对这种正能量还有公平正义的认同和维护。 没错， 当时呢，小偷已经侵犯了大家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所以他作为公大学子也必须挺身而出啊，把他拦下来。那作为一名预备警官，他做这件事儿也是出自本能，当然他说也是我应尽的职责。 哎，虽然是个大学生，但是他真的是特别的霸气哈。 嗯， 而且对于一名预备警官来说，有这样的好的这种行为，相信将来当了警察叔叔应该也是特别棒， 好警察， 是吧？ 嗯， 为他们点个赞哈。 没错， 来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想当年哈，当年我的暑假有什么样的故事， 嗯，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阿俊说了说这个1959年8月1号，少年科技馆在航空模型小组的同学进行水上飞行的实验，就是那时候有航模小组。 哎呦，1959年，我看这个拍的照片是吧？ 啊，对啊，小木船，就手摇那个让我们荡起双桨那种船。 哦，那当时是不是参加这种小组还算挺时髦的？应该。 对，现在当然不行，现在因为离地三尺要上报啊，就航模小组。 嗯嗯， 但是我小的时候还见过有一些朋友做航模。就是 自己做， 自 己拿小木头片， 不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航模的一些， 还是塑料的那种 塑料片，就是人家有这样的设备。 哦， 你得去买，包括发动机，有人做航模，就是飞天上的， 嗯， 还有那种做模型在水里边弄的船那个叫什么？ 哎呦， 就是各种各样，看谁跑得快。 那是航母， 那倒不至于，反正就是总之啊，就是人家动手能力特别强， 嗯， 而且还自己装。 啊，现在有些呢是还得回家备颜料， 嗯， 去刷不同的漆 啊，给上色儿， 哎，上色 儿。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玩具也都做得特别好，可能也有很多，比如说汽车的模型、飞机的、 嗯、 坦克的，是吧、 哎？ 反正小朋友能玩的、能参与的一些活动是越来越多了。 嗯、没错， 嗯，五零后阿姨说，我小时候暑假就是赶紧写作业，基本上写完了，我再放松一下。在家门口玩，看小人书，和同学一起玩， 嗯， 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一些玩法。当然那个时候也特别，就不是特别流行旅游， 哎， 嗯，当然每年暑假的时候，中间会有一次返校日。 对对对对， 哎，我们小时候好像也有一些年份会有返校， 啊， 但我已经想不起来返校都干了什么。 就是同学一块聊聊天呗， 差不多吧， 是吧？ 嗯，可能是学校看看大家， 嗯， 在这个暑假过了一半了， 哎， 作业做得怎么样啊？是不是还全虚全影啊？ 呵，会的词儿真多呀。那也没准儿，那摔的19处伤还是18处伤来的？ 嗯， 啊，那就不见得是全虚全影。 哎呀，反正就是暑假大家出去玩还是要注意安全。 哎，然后呢，像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常用宋师傅说，李凯多这债多了不愁，失足了不咬，是吧？ 嗯， 答应的话也无所谓。然后听人劝 是无所谓吗？ 听人劝说，李凯口头支票也有心情好的时候，小额支付一下。 小额支付这是关键词啊，比如今年小额支付了豆汁儿。 这已经算不错了 啊！这算是大额， 对呀。 哎呦， 鱼红鳟鱼好像我们那时候20多块钱，30多块钱一斤， 现在肯定没这价了吧？ 不知道35还是多少钱一斤？ 没事，先去了再说，反正也不能空手而归。 哎呀， 是不是？ 行吧。 嗯，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想当年我的暑假有什么样的故事，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那么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广告，欢迎您在整点广告和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山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当年我的暑假。回哥说，我上学的时候放暑假基本上是第一个星期突击就把作业写完了，之后的日子就是和小伙伴出去玩。 我也喜欢这样。 哎，有的时候很晚才回家啊，父母都很生气，偶尔难免挨顿揍。 哟，都把暑假作业写完了，爸妈还不高兴啊？ 不然不能太晚呢，对吧？ 也是， 天黑了就必须回来了。 家长还是担心那个出意外、出安全问题，是吧？ 哎，对， 嗯，尖儿勾说， 尖儿勾 ，AJ 啊 ，AJ 这位朋友说，说李凯、美哲下午好呀。哎呦，刚才听到陪诊那条新闻，我还挺羡慕的。今年一月份啊，我在家办公的时候，运动。崴了脚， 哎呦， 这到底是办公呢还是运动呢？反正就是人家崴了脚吧。 嗯， 当时站都站不住了。我一个人在香港住，附近也没朋友，家里也没个拐杖，这怎么办呢？我就趴着匍匐着去厨房，用塑料袋装了水放在冰箱里，就自己自制一个冰袋哈。 嗯， 看来当时应该是伤得挺严重的，你想都没有办法正常的站立了。然后啊，又把家里的挂烫熨斗的杆子拆下来，自己做一个拐杖当拐杖用。 哦， 结果这个挂烫熨斗的杆还太短，根本就够不着。 嗯， 绝望了几个小时啊，我就拿手机搜了一下附近的诊所，搜到了一个物理治疗中心，就打电话问问人家说，哎，你们那儿有没有拐杖可以借呀？他们说有，但是太忙了，您得自己过来取。我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情况，我没法过去啊。结果过了几个小时，人家打电话说亲自给我送过来。 嗯， 哎呀，可把我感动坏了。事后告诉家人和朋友这个经历，大家一致建议我赶快找个女朋友吧。不知道现在 不是这个逻辑有点不通啊，关键 人的意思是你家里万一还有一人。起码彼此有一照应。 啊，对，这倒也是，但是怎么听着就像女朋友跟等同于拐棍儿，对吧？ 如果，哎，你要这么说话，大家共同经历风雨， 啊， 是不 是 也要彼此当对方的拐棍儿 啊？这倒也是吧。啊，反正总之当时很危险啊，很是感动。 是啊， 关键前面还是一个正能量的事儿，是吧？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儿。张辉说，现在红鳟鱼一条2斤多左右，还给报了个价哈。红鳟鱼现在48一斤了。 我们就挑那最好的。好不容易去一回，那还不好好吃一顿？ 都差不多，当然做法不一样。 嗯， 有垮炖的，有那种人烤的。 嗯， 当然了，特别不建议大家吃那个所谓的红鳟鱼的生鱼片啊，就是 会有风险， 会有一定的风险，因为毕竟它不像日料当中的那些海里边的鱼， 用些什么瓦萨比消一下毒， 哎，还是有风险的。啊， 对对对，大家还是听健康北京主持人说的。 哎，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好， 昨天呢，赵先生坐地铁的时候发现1号线东单站里边的线路图有了新的变化，最新的线路图都挂出来了。 哦， 快看，1号线和8通线离贯通就不远了， 真好啊。 哎，线路上面不仅印出了8通线的车站，终点站也由四惠东变成了环球度假区。 这离的还是有点远吧？ 他是1号线原来到四惠东不走了吗？ 哦， 后来8号线不是跟四通那1号线贯通了之后， 哦，就是说呀，8通线的那个终点 啊， 去是环球度假区。 对啊，对啊。 哦，听懂了，听懂了， 就是从那， 我还以为四惠东站成了环球度假区。 没有没有没有， 这差太远。他 可以继续连着8通线一直在往东边走。 挺好挺好。 也就是说，从苹果园一直能到环球 度假区。 嗯 啊，当然过段时间可能不光是从苹果园了哈，芙蓉岭直接就奔了。哎，环球度假区 越来越长了， 越来越长哈。更新的线路图上，一号线和八通线的线路颜色都以红色标志。尽管两条线路的车站在线路图上边已经串成一条直线了，但图上依旧保留着八通线的名称。 可能大家也叫习惯了， 哎，就跟那个四号线和大兴线吧， 嗯， 现在也是贯通在一块儿了，是吧？那么在四惠东站的位置上粘贴着目前一号线列车运营区间段为古城站到四惠东站的提示语，提示乘客两条线路目前哈还没有贯通运营。 嗯， 那么地铁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在一号线八通线贯通之前，地铁部门将对车站和列车的标志牌进行更新。此外呢，一号线和八通线部分列车门上面那个电子地图已经更新完了，可以显示两条线路贯通之后的完整版的地图 哦， 并且预留了一号线西延车站的显示位置。根据施工计划哈，一号线和八通线将会在近期实现一趟做到底。 嗯，有盼头了。 那么其实呢，最初啊规划的时候啊，一号线和八通线本来是按照一条线路设计的，但是在建设前，有关部门预测八通线的客流量比较少。哪个有关部门预测的？这是 这反正和实际出入确实有点大， 对吧？ 嗯， 和一号线客流说不匹配，于是就放弃了贯通运营建设的这种计划。 嗯， 那么随着八通线的客流增长，四惠站以及四惠东站早晚高峰的换乘压力特别突出， 嗯， 两条线路二合为一哈。这个计划再一次提上了日程。那么2020年6月，北京市发改委也是批复了当时的这个建议，意味着酝酿多时的一号线八通线贯通运营迈入了项目建设期。2020年10月，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工程正式开工。那么工程也是利用当年国庆假期完成了一号线四组道岔加装， 也就去年呗。 哎，10月份呢又完成了八通线的四组道岔加装，实现了两条线路轨道。那么今年5月，那么也进行了两场压力测试啊。所以当着他这次贯通真正实行之后，我相信就没有这个换乘， 嗯， 因为他那个换乘特别耽误工夫，而且人特别多， 嗯， 是吧？ 反正呢，这个一号线和八通线贯通之后，然后环球影城不是过俩月没准也开园了吗？ 啊，是， 这都是好事，双喜临门。 哎，大家去那儿的人是不是人有点多？ 去哪儿啊？环球影城 啊？ 反正我们通州居民还都挺盼着这件事儿的， 骑个自行车就能去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 哎，据说里边的一些游乐项目是比较刺激，是吧？ 啊，什么那个哈利波特的、功夫熊猫的、 啊、 变形金刚的、 哦、 侏罗纪公园的， 嗯， 咱就选那最刺激的。 嘿呀， 给李凯老师买张票，报答您请我吃红鳟鱼，让你揉个十圈。 那我估计就再也请不着红鳟鱼了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您当年的暑假是怎么过的，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啊回复入群 两个字， 哎，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啊，他会弹出一二维码，然后美哲把您拉到群里边，您点一下同意就可以成为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的一员了。 是，最近咱们这个入群的朋友也是非常积极踊跃哈， 哎， 欢迎大家多多入群嘛。哎呀，来说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您说， 就是这个电商啊，很多朋友都怀疑在各种平台上都有杀熟这种现象的存在。 哟， 你看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电商平台上，您要是输入相同的关键词去搜索商品， 嗯， 那系统推荐的价格居然能差上好几倍呢。他呀，给你包装成个性化推荐， 嗯 啊，这样的所谓的个性化推荐呢，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的抱怨和吐槽。作为注册天数4626天，这多少年啊？ 4610多年吧。 你看看，得至少得10多年了。 对啊，3650天是10年嘛？ 啊，那可不是吗？作为注册天数4626天。下单数量3906笔的一位资深用户王慧啊，最近在用手机的时候总觉得很难搜索到价格低廉的小物件了。 嗯， 他是用的某宝哈，他说这个指甲刀的套装呢，之前很多都是9.9块包邮，现在我要一搜啊，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搜索结果第一位的那个指甲刀套装， 嗯， 竟然要79块钱一套， 嗯， 10块钱以下的简直就是凤毛麟角。 哦， 你说这个物价涨得这么快吗？ 但是有一回王慧在无意当中使用母亲的手机的时候发现、 嗯、 明明是同一关键词，母亲的手机上搜索出的商品均价比她的手机明显那叫低了很多呀、 啊、 什么10块的20块钱的比比皆是。 那为什么呢？ 记者就做了一番调查发现，原来啊，母女二人的消费观念不同。咱说的这位王慧，你看啊，4000多天下单3900多笔、 嗯、 平均一两天就得买一单的，这算是平常购买商品的单价又高，购买频次又高，是不是、 嗯、 但是母亲呢比较会过日子啊，精打细算，总会挑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物品来买。那这种不同的消费习惯和用户行为就导致他这个电商平台的个性化推荐结果发生了很大的偏差。那为了印证王慧的反馈啊，记者也是拿两部不同的手机自己做了一个实验。第一部手机呢，来自一位32岁的广告从业者， 嗯， 而第二部手机来自一位61岁的企业退休人员。 那肯定32岁上班那个挣的应该多 咱这么猜是不是、 啊、 输入了一个关键词叫做吸尘器， 嗯， 来搜一下统计啊，排在前十位的商品价格，记者就发现前者，也就是32岁的那个干广告的那个人 啊， 他的平均单价呢是1336.2块钱， 嗯， 1000多块呢。但是呢，61岁的企业退休人员的手机上显示的结果是244.5块， 嗯， 这均价相差了4倍多。 哎呦， 这个记者用两部手机又换了一个平台，到了某东，哎，说这回咱搜一个电脑椅。就是大家用电脑时候坐那个电脑椅哈，价格差距也有3倍多。你看，消费能力高，那就不让我们吃大排档了吗？ 嗯， 消费能力低，那我们就不配逛 SKP 了吗？王慧就发出了这样的质疑哈、 啊。 这个电商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好像正在成为一种变相的杀熟。哎，还别说，就原来呢，有朋友跟我说、 啊、 说大家比如说打开一些什么橙色软件那种， 嗯、 您要是搜索 橙色软件是什么？ 就某一个购物软件嘛， 哦、 橙色的。 我还真不知道。 啊，那你就打开你手机你就知道啊，就是你比如说搜连衣裙， 嗯， 往往排在第一个的， 嗯， 是那个打了广告的，有广告推荐的， 嗯， 排在第二个的，可能就是意味着系统统计您的消费水平， 嗯、 给您推荐一个适合您消费水平的连衣裙。 就是你平时花连衣裙是花多少钱买？ 哎，大概有一个区间，它会根据您平常的消费习惯啊，消费的数值，给您推荐一个您可能比较中意的产品。 嗯、 大家可以试验一下，不知道真的假的哈。 但是这不能，这女孩试验还行。你说我那是搜完连衣裙之后，她、 嗯、 没事老给我推送连衣裙，这也比较麻烦。 那你可以搜一个别的，比如说什么、 啊、衬衫？ 哎，衬衫、电脑。支架3C 产品，可能男孩比较感兴趣的一些物品嘛、 啊、 咱说啊，现在大家购物的应用场景是越来越广泛了，这个电商平台渗透的也是越来越深入了。很多消费者就抱怨啊，说这个电商平台的个性化推荐已经从贴心变成了打扰。 嗯， 已经买了电脑桌，首页却还在推荐类似的商品。 是 点击过但是没买的那些网红家具，过几天啊又会出现在您的推荐页面，这就没完没了的重复推荐，让电商平台的购物车成了一个信息茧房，一直在相似的商品里打转。 嗯， 当然更多朋友抱怨的是，现在个性化推荐不仅仅出现在某个特定的页面，而是全面渗透到了网购的全链路当中。 比如 什么加入购物车、收藏、付款、确认收货、评价，几乎在每一个页面底下都有机器算法给您啊、加引号热情的推荐。 哎呀，反正您只要是看过一个，他就没完到脸、没完没了的轰炸。 对，就底下会有一个什么再看一看、再逛一逛、 哎、 可能喜欢、您感兴趣， 哎， 反正就类似的吧。哎，消费者就呼吁啊，说这平台在优化机器算法的基础上，其实也应该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提供关闭的选项。 没错， 我不想让你给我智能推荐，我能不能把它关了呢？这种知情权和选择权能不能还给咱消费者呢？ 嗯， 记者也调查发现，目前主流的购物软件提供的主要是关闭个性化广告的选项，只有极个别的平台呀有关闭个性化内容推荐的功能，比如说呢，咱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多什么什么东、 嗯、 就只能关闭前者啊。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比较烦人啊。那、 嗯、 当然了，这个叫什么算法不一样啊、 哎、 我们本来要求的是更为便捷、更为贴心的个性化服务， 结果呢变成了个性化杀熟， 是 吧？所以呢也是希望有关的一些比如说政策层面法律法规层面能够对这些电商有更多的细致的规范。 没错。 嗯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啊，想当年我的暑假，哎，今天开始放暑假了，您那暑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啊？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想当年我们暑假大院里边天天踢球， 哎呦， 赢遍天下无敌手， 呵，这是练出来了，通过每天的实践。 我跟您说，大院文化和胡同文化还真的有很大区别。 嗯， 我小的时候只见过胡同，大院不让进，就不像那个像什么冯小刚啊，他们都住大院里边，姜文什么的。我们那时候胡同里边也踢足球。 哦， 放学的时候你知道军挎吗？ 就是绿色的斜背的， 哎，那种书包，书包，那同学都背那样的哈， 背着军挎踢球啊？ 这不是当门没有门嘛？ 当门啊， 这俩军挎俩书包摆在一块儿， 哦， 中间就是一个门。 嗯， 然后小朋友就跟那踢球，有一守门的。 嗯 啊，然后那个守门，你要门当年你要是觉得让他们踢不进去，你摆窄一点， 嗯 嗯，就只能往你脸上闷，也没别的办法。 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跳皮筋儿也是。 啊， 你看这个左右你跳皮筋难度的，还有这个皮筋两根之间的粗细， 嗯， 是不是它的间隔？ 对对对对。嗯， 像我属于从小就干瘦干瘦的那种。 嗯， 同学都特别不愿意让我抻皮筋儿。 嗯， 因为我那个脚腕太细。 哦，你们使脚踝来抻的？ 对，用脚踝来抻嘛。 啊， 我们玩的一种皮筋的玩法叫做北京小细腿。 啊，上回好像也说过这个。 是是是。 啊， 反正就是说， 啊， 嗯，没有人愿意让 跟你就是脚脖子太细。 对对对。嗯，我是不是有点凡尔赛啊？这么一说。 没毛，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徐冉 怎么了， 细脚伶仃的圆规。是不是这回可以用在 你就趁人家不在编排人家吧。 当然你这老说自己脚脖子细，你这个跟圆规也差不太多吧。 那我腿也细呀。 啊， 但是徐冉也细呀。 就别找我了。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 我这个求生欲很强啊。 哎， 杨好说，美哲你是赶上好时候了。 嗯， 俺们的小时候暑假返校都是去拔草。 哎，我们也拔过。 我们也拔。 啊，你们也拔。啊， 我们是在电商购物平台上拔草。 都是种的草，就是心里边痒痒想买这个东西啊， 叫做种草。 嗯， 然后呢攒了好久的钱， 嗯， 终于下了单，这就叫做拔草。 哎， 嗯，当然人家说的拔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拔草，是吧？暑假返校之后， 对，地下有那种小狗尾巴草。 嗯，你看现在的操场可能都是经过塑胶跑道那种处理的，啊，但当年的都是 荒草。 荒草， 嗯， 那经过一暑假都长得楼高楼高的，有这说法吗？北京，反正就特别高吧。 啊， 让我们拔草大扫除， 哎， 干完之后那叫一舒坦， 是酸爽。 嗯， 都是乳酸堆积的爽。 哎，是是。 那林说我的生日呢正好在暑假当中，所以小学的时候过暑假除了写作业和玩以外，过生日也是一项主要内容。说我父母非常传统啊，他们喜欢仪式感，家里边大大小小过生日都搞得特别热闹，对我也不例外。 嗯， 每年放暑假前母亲就跟我提前约好同学， 真好， 到那一天来家里玩。提起这些往事总是热泪盈眶哈，多么遥远又多么美好的回忆啊。 嗯，我一直特别羡慕那些生日在夏天的朋友，因为我的生日是在冬天。 哦，对，马上快过元旦了啊， 齁冷齁冷的，然后呢你去拍照也没法穿的特别少，所以每次感觉就是穿的厚厚的去拍生日照什么的。 那你弄一个有纪念意义的生日吗？ 嗯， 骑车去神汤峪吃红鳟鱼吗？ 啊，我还以为请您吃个生日蛋糕什么的。 啊，那没准骑着车，哎，你别说那边小风还挺凉快的。 那您去过是吗？三九天的时候骑自行车去过。 我真有一次下大雪开车去的。 哦， 啊，就是城里边的雪已经化了。 嗯， 那片的雪还留在路边， 因为毕竟是有山嘛。 对对对， 它更冷一些。 哎， 嗯，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的暑假生活，想当年您的暑假生活是怎么过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和我们进行互动。我还发现今年说暑假生活的很少有说出去玩的，就是旅游的那种。 嗯，没准人家旅游的朋友正在路上呢， 是吧？正在这个想想当年是去哪儿玩的，是吧？ 嗯， 暑假有没有去什么亲戚家旅游啊？ 啊， 或者是去，那现在当然很多暑假是带孩子出去玩啊。 对，国内大好河山看一看。 哎，今天呢，我们也是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男人啊，说初二、初三、高二这三个暑假，哎呀，我都在朝阳科技馆的航模组里边做航海模型。 哦， 有20年没去看看了，想回去看看。 哎，真好。 哎，这个航海模型、航空模型，真是 属于有手艺、有技术的人家。 这个小的时候就少年宫还专门有这样的一种办班，就是这个。班都学这个， 是当时的一种潮流吗？就报一个 时髦的学习。 爱的旋律又说啊，说我是80后，87年的，就刚才人玩电子游戏的， 哦、 你看真的是啊，跟我岁数差不太多，比我略大一些。 哎，方大静说，哎呀，我当年小学暑假是居委会大妈们组织我们的活动，看电影，学会烹饪菜，露一手还发奖品。那时候赶上迎接亚运会，亚运会200天，亚运会是哪年？ 90年，您种一次核那年， 哎，对，在新街口豁口马路边上活动，你知道新街口豁口吗？ 知道，那个美食小店特别多， 哎，就离吃羊肉串、吃一泡馍和羊肉串就不远了。 哎，你看我现在记东西啊，都 是跟吃 参照物坐标系，都是李凯老师。亚运会是哪年？李凯老师种一次核那年， 你都记得住。 新街口豁口是哪儿？李凯老师说小店多的那地儿。 哎，说那时候同学一块唱《亚洲雄风》，谁唱的？ 我们亚洲。 哎，你知真。记得， 我就记得家里有一长辈吧，经常会哼这旋律， 就是刘欢和韦唯当年唱的、 哦、 啊。这个亚洲雄风还会在我妈单位玩，我妈在首钢的特钢公司，我和姐姐呢特别喜欢去那玩，楼上楼下的跑捉迷藏，对什么都好奇。到中午就我妈带我去食堂吃饭，一到夏天我们单位就是她妈妈单位做汽水，首钢自己有汽水嘛。特别好喝， 哎，你喝过吗？说真的， 喝过，可能也不记得，就是那种带盐的甜汽水， 就是 那种加了盐的汽水。 是不是因为人家那儿就是大家平常上班啊，就可能户外工作比较多，加点盐补充一下 电解质是吧？ 哎，身体里的盐分。 而且那时候的，就是首钢钢厂和铁厂是分着的。我这也是前日子去了之后才明白的。然后呢，像三高炉， 哎、我于飞鹤林，合称三高。 三高倒是够高，那你要是说自己是三高炉，那不光是高啊，腰还粗呢。 哎呀，我就不该说，不该给您留下这话吧。 对，您去网上这个搜索一下首钢三高炉长什么样。啊，你 别 说， 别搜三高炉了、啊、大家在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呀、 啊、 您回复三位女主持人的名字，我们要为自己证证明， 腰不粗 是吧，看看我们这腰到底粗不粗。 回复一下美哲或者是于飞或者是贺林，可以看到分别的主持人的照片、是吧， 找不回来了。 当然了，您也可以发送入群两个字哈，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现在老汽水就是人都说国潮嘛、曾经的老汽水又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 哎， 你包括刚才是不是还有朋友提到什么大窑？ 对，有照片。 是哪个地方有什么大窑？ 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北冰洋。 北冰洋、包括南方有那个汉口二厂。 哎，对，你曾经做过专门测评是吧？ 对，他们也有盐汽水，就咸的汽水、 哎、 也还不错， 是吧？你爱喝什么口味的？ 那叫盐渍凤梨。 哦，盐渍凤梨、啊， 记住了啊，送礼别送错了。 对，没有。7月12号呢，北京迎来了一场大雨，不少路段发生了一些拥堵。有一名身穿公交制服的男子在牡丹园路口冒雨指挥交通的场景被网友拍了下来，并且火速蹿红了。这名在暴雨当中感动了众多网友的公交人，正是北京公交客一分公司606路的驾驶员刘汉中。12号中午啊，刘汉中驾驶着606路公交车从大钟寺开往霍营啊，地铁霍营站途中，在牡丹园路口等了3个红绿灯，他那大公公愣是原地没动，仨红绿灯一个都没动。 哎呀， 路口因为车辆滞留，导致了严重拥堵啊！刘汉中从后视镜一看啊，在他那车后边还滞留了许多公交车和私家车。打开车门，熄火，拔钥匙，刘汉中就向车里边的乘客解释说：“麻烦大家伙稍微等一下哈，前面堵车了，我去看看。”说完呢，就走出了车厢。站在车前疏导滞留在路口的车辆，别说人家不光是有热情还有本事、凭借着多年行车的经验和掌握的交通知识，刘汉中在这个路口比较显眼的位置发现直行和转弯车道都处于拥堵的状态。哎，你有本是吧？ 有本 直行和转弯谁让谁？ 但是我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我有本 啊， 但是我从来不开车。我当时那交规啊，我得了100分， 但是转脸都忘了。 但是现在明明不开车，你确实有的、就是记不太清了。 这个是容易大家犯迷惑的一个地方，就是拐弯让直行。在路口如果有红绿灯，比如说一个 都是绿灯哈、 嗯， 对面车辆直行，你要是拐弯的话，你要让着直行的车辆。 这我还是知道， 这你知道的是吧？ 早知道你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就答应了 是吧？对，就回答一下。 反正当时啊，这因为这个直行和拐弯，谁也不让谁。都处于拥堵的状态，随后呢，刘焕忠就用手势和口令结合的方式进行了疏堵。为了便于路口观察，然后呢，刘焕忠边喊边引导着不同方向的车辆按顺序通行，说我这边的车您能过去，您走这边啊。刘焕忠在下车疏导之前呢，把车辆停在路边停车线以内的位置，就是为了预留出足够的距离。哎，我觉得这特别好，有些司机特别局气， 是 看到前方路口堵了，就离那个路口线稍微的就停下来，不往前扎了、 嗯、 您说您蹭那两步您也过不去，还把路口堵死了， 可不 是吧。所以人家刘焕忠做的特别的好。路口虽然没有积水，但持续的暴雨呢，让刘焕忠的黑皮鞋在短短几分钟之内都注满了水。路过的一名环卫工人看到他顶着雨不断地挥舞着左臂引导不同方向的车辆有序通行，上前呢就给刘焕忠递了一把雨伞，说您这么淋着可不行，打把伞吧。然后刘焕忠说不用不用，我这一只手拿着伞啊不太方便引导车辆，只剩一只手你说不清楚是吧。谢绝了环卫工人的好意之后呢，刘焕忠在雨中指挥交通的场景被路过的私家车给拍了下来，路过的不少私家车车主都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确实值得一个点赞。 哎，回到调度室，同事一看，哟呵，从头发尖啊滴下的水珠和身上已经被湿透了的深蓝色的公交制服，就递上纸巾，好奇地问：“刘师傅，您不是拿着伞的吗？怎么还淋成这样啊？”哎，刘焕忠就解释：“就是我帮忙疏导了一下交通。”当天下午呢，车队许多同事在不同的自媒体平台看到了刘焕忠冒雨疏导交通的报道。人家按说今年岁数也不小，53岁了哈。然后被大家称之为牛人啊， 牛人。 刘焕忠驾驶606路公交车已经超过10年了，他对线路的每一个拥堵点呢都了如指掌。平时车流量大的地方，遇见特殊天气就会加重拥堵的情况。那么作为公交车驾驶员呢，他的热情和热心也获得了不少乘客的信任。人家说了，说难道换成别人就不下车帮忙了吗？我这不是赶上了吗？刘焕忠把这份热心看作是应该做的小事儿， 是， 但是这种小事儿最能暖人心， 最值得我们尊敬。 哎，所以你看，冒着大雨哈，人家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对那些文明遵守交通规则、有素质的驾驶员也是同样尊敬啊。 嗯、 就是再遇见路口拥堵的时候，咱就别往前蹭了， 大家都退一步，等一等。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啊，我自己说，还记得我上小学4年级的时候，暑假看了一部电视剧，当时特别火，它叫做《小龙人》，就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那个。哎呀，这个电视剧可是我们一代80后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呀。 嗯， 我小时候也看过， 哎， 当时觉得特别奇妙。那小龙人好是从哪儿变出来的一个人来着？ 头上有犄角， 有，身后 有 尾 巴。某女主持人曾经参演过这一部戏，你知道吗？ 啊、真的、啊？ 那位女主持人还曾经主持过《大城小事》。 那位女主持人是不是还和星爷合作过？ 啊，对，一堆人呢。 哎呀呀呀、 啊！知道了吧？ 了不起，了不起啊！ 下回别让 你就不能说一下人家的名字吗？ 晚桥嘛， 晚桥。 哎，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啊，无限透明的蓝说到夏天，说到暑假，怎么能不提阳光灿烂的日子呢？虽然电影里边讲的不是暑假的事，但是电影里边小哥几个玩的还是挺开的哈、 哦。 像当年这个大院里边文化哈， 嗯， 还提到他喜欢米兰， 这个是不是那个宁静演的一部电视剧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虽然没有看 电影 、但是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我看过那个剧照。当时大家都特别年轻 啊，当然了， 青春 每个人对于这部作品的喜好程度和感觉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人家原名小说叫《动物凶猛》。 动物凶猛， 哎，后来 和阳光灿烂的日子完全 不一样， 前门楼子跨骨轴子嘛。 王朔就觉得当时动物凶猛，孩子们年轻啊，什么都敢折腾、 哦、 啊。但是姜文觉得那是最美的日子，阳光灿烂的日子， 嗯、 对吧？ 改完名也挺好的，是吧？ 哎、 也挺美好的。一鸣惊人说美哲啊，我生日也是夏天，但是我特别羡慕你们冬天生日的， 为什么呢？ 这就是互相羡慕，因为冬天节日多呀，可以一起过。 哎、是。 啊，确实，我的生日离元旦不远啊， 差不了几天嘛， 差不了几天，差不了几天、 啊，对吧？ 准备生日礼物的时候别错过了啊！这个夏天啊，三伏天太热了，顶多吃个冰激凌蛋糕。该互相羡慕。包括呢，那个人家还说暑假印象就是最后一天狂补作业， 是吧？ 嗯， 都是这样干的。桃桃说，前几天喝大姚的汽水，感觉这是口香糖味儿啊。 啊，跟红宝来那个都差不多。哎，红宝来这是一说起来，好像我见过。 红宝来没听说过， 我在某兰州就拉面的馆子里边见过。 是吗？ 啊， 那是老的饮料， 也应该是老字号。 现在还能买着吗？ 还不多了。 在北京能买着吗？ 在北京原就是我在北京看到的嘛。 什么时候看到的呀？ 就是咱们后边那个拉面馆还没黄的时候。 啊，真的， 好像是。 眼神别闪躲，不用您 请。记不得了，那东西都不算太贵啊。然后说到汽水，彬彬有礼说特别喜欢爸爸妈妈单位的盐汽水。想当年我暑假就是喝着盐汽水陪伴走过来的，满满都是回忆。 真的，就夏天无论是吃个冰棍喝个汽水，可能都是从小到大陪伴大家暑假的，是不是？ 没错。 嗯， 不吃草的牛说，小学的时候暑假60年代啊，60年年底70年年初的时候度过的，那时候没什么暑假作业，更没补习班，我们基本都是在公园里边度过的。那时候的公园也没现在管这么严，粘个蜻蜓啊，捉个知了啊，拍个三角啊，弹个弹球啊，推个铁环啊，女孩跳个皮筋啊，耍个拐呀，扔个沙包啊，哎呀，再也回不去那个时候时光了。 就是游戏的种类还挺丰富。 那是那时候什么老狼几点了？你玩过吗？ 玩过。 你这 哎呦，这个游戏， 你到底是70后还是80后？ 我不是上回还说我小时候还玩过那个羊骨拐呢吗？ 啊、 我妈妈给我弄的、 啊， 嗯，包括后来还有那种就是做特别小的小沙包，也可以当羊骨拐玩、 嗯。对对对对。 你就说有一些游戏真的是经久不衰，历久弥新。 你爸你妈 从那个60后、70后到我们90后、00后、 啊、 都特别喜欢。 我真的觉得你爸你妈是不是骗了你？ 骗我什么呀？其实我70年就生了， 对，然后说是90年的。 那你以后尊重我点呗，那我是前辈了，是不是？ 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想当年您的暑假是怎么过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不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嗯，刚才咱说那个冒雨指挥交通的刘师傅算是做了一件小事儿、 嗯、 但特别热心。下面再跟大家说一个啊，也是事儿不大、 嗯、 但是也是同样让人觉得特别暖心的事儿。近日呢，在朝阳区的望春园小区，有一封张贴在7号楼电梯旁的感谢信，在这个小区的这个朋友圈里是被纷纷的点赞了。 嗯， 写信人啊是家住7号楼的7旬老人魏柱增。 哦，70多岁了啊。 他在信里讲述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名陌生的年轻女孩啊在电梯当中蹲下为她系鞋带的故事。 哟， 这件事儿看似虽小，但是却让老人倍感温暖。 你来说说怎么回事。 7月6号早上7点半左右，75岁的魏柱增坐电梯下楼的时候啊，在电梯当中遇到了一对带着孩子的年轻小夫妻。 嗯， 他说：“大爷，您鞋带开了。”看见老人的鞋带开了，这位年轻的母亲特别好心啊，提醒老人。 嗯， 魏柱增就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鞋带，哎，确实松了。但是老人当时手里拿着大包小包、水杯，还有小音箱。 你确认拿这么多东西吗？这70多岁大爷这身体挺好、啊。 反正就是人家腾不出来手， 哦、 一时半会儿吧，还真没法在电梯里蹲下去系鞋带。 嗯， 所以呢，就冲着这位年轻的妈妈笑了一下，说：“哎，没事儿，等我一会儿出电梯了，我自个儿系吧。”但是呢，令他感到特别意外的是，这位女孩啊，年轻的妈妈，竟然立刻蹲了下来，帮助老人把鞋带系好了。 哟， 老人的心里先是觉得十分惊讶，紧接着又感到一股暖流是涌入了心底。 嗯， 他说：“好孩子，谢谢谢谢。” 哎呀，这70多岁的老大爷嗓音有点沙哑， 可能就挺好的 啊。是。 这个电梯到达一层之后啊，魏柱增走出了电梯，和这一家三口告了别。回家之后呢，老人的心里还一直记着这件事儿呢。他说：“我的俩闺女都不在身边，他们都没给我系过鞋带，但是这样一位陌生的女孩却能在电梯当中蹲下帮我系好鞋带。 嗯， 我知道她是怕我呀被这根鞋带绊倒会有什么闪失。 是， 因为当时人家还拎着大包小包，是不是？嗯，所以呢，老人就有感而发，手写了一封感谢信，把这位陌生女士帮助她系鞋带的经过是如实的记录了下来。虽然只在电梯当中相处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他没能记清楚这位热心女士的相貌，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所以在信中老人写道：“ 我们这些人老了，已经没有能力照顾好自己了，所以我们需要这些好孩子。我们也多亏啊，有这样的好孩子， 嗯， 让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扶持，尽其所能，互相帮助。我特别感谢我遇到这位好孩子，我祝福您，祝福您的全家。这位老人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哈。写好信之后，魏祝曾老人呢就把这封感谢信贴到了7号楼1层电梯旁的墙面上， 嗯， 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向对方表达感谢。系鞋带这件事儿看似不大，看似很小，但是却温暖了老人的心。那这位女孩尊老爱老的精神也是特别的可贵。 哎， 相信啊，大家都住一个楼里，坐电梯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妈妈看到这封感谢信， 嗯， 一定也觉得心里暖暖的。 就是送人 玫 瑰，玫 瑰手有余香。 哎，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小事儿确实听起来就让人觉得有一些惊奇啊。 嗯， 能这么做，看来这个姑娘的心思哈，心真是特别的美。 是。 居民谭先生说呀，江湾小区在2017年年底交房的时候，他们那个小区自来水就没通，用的是小区的自备井水。后来呢，朝阳区将市政供水主管道修到了东坝片区，周边不少小区陆陆续续都接通了市政水，挺好啊。 嗯， 但是只有他们小区一拖再拖，让业主们难以接受 啊。 3年多来，家里边的水池地面擦洗之后啊，总会留有一层白。哎，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水里有些杂质， 也有可能是水碱。 对吧， 用什么除水碱来着？ 醋啊 对， 是吧。水管里边还会有一些沙子杂质，说只好在家里边装上净水装置。谭先生指着放在墙角的11桶4升装的矿泉水说，这是我们日常喝的水。那么记者在另外一位居民王鑫家里边也看到，洗手间里边的水管喷头啊、玻璃啊、花洒啊、开关上都有一层水垢啊，就水碱。 嗯， 王鑫说我们家喷头一个月就得清洗一回，不然水都流不出来，玻璃上留下的白都已经擦不掉了。接着他又来到了厨房，无奈地说，你看这锅我刚刚清理过啊，往常锅底都是厚厚的一层白啊。那么为什么小区迟迟的没有接通市政自来水呢？据润泽社区的工作人员说，自来水集团啊，外部管线建设已经在去年9月完工了。 嗯， 市政水已经具备接入条件了。去年10月呢，东坝乡政府和社区就开始和开发商沟通，但是当时小区内部的管线验收不合格，需要整改。这不是到6月份自来水管线整改完毕了，没想到又卡在水表上了。 你说这也太一波三折了， 对吧？工作人员解释说，我们小区刚建的时候啊，开发商和自来水集团签订的合同是使用机械水表，可是到了今年年初，因为疫情的原因，新建小区要换成远程智能水表，目前小区都在沟通，哎呀，这个水表更换呢，谁出钱呢，怎么换呢，等等。7月13号，各部门刚刚开完协调会，开发商和水表企业已经签订了水表采购合同，并且承诺哈，1周内完成付款，他们出钱。由于水表的生产周期比较长，自来水集团呢同意在开发商付完全款之后，先进行接水工作。目前呢，各项工作都在持续的推进当中， 希望早点能把这个水先给居民供上。 哎， 毕竟天天生活你离不开水啊。 哎，希望有一个高质量的水哈。 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暑假您是怎么来过的？当年的这个暑假有什么样的故事？ 您笑什么呀？ 杜尚说：“李凯老师真实在。” 怎么了？ 原本是不轻易许诺的，怎么现在来了这么多新的女同事哈，与时俱进了，合适的机会就请点客呗。 嗯。 对吧，这个有的时候女主持人挖坑挖得更狠，就是， 哇，这么善良。 对，都是在不动声色当中啊，然后就让我答应了某些请客的事宜。 哎，您听过一句话吗？ 啊， 叫做近朱者赤啊。 嗯， 近你者来看大家留言吧，好不好。 啊， 家里人说每天上午，就暑假的时候啊， 嗯， 每天上午都在暑假期间的学习小组做作业，下午是自由活动，沾个蜻蜓，去什刹海游个泳， 嗯， 回来啊还得偷偷把泳裤藏起来呢。 为什么呀？怕家长着急。 怕家长知道呗。 哎，这家长确实担心哈。 嗯， 猪猪说，我是一个爱旅游的人，每年我暑假都在旅途当中度过。 哦， 哎，这特别好啊。 嗯，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也好像家长因为他上班， 家长一上班没人带你出去玩去、 哎、 也那时候好像我父母他们也没所谓的什么年假这样的说法， 嗯， 对吧，朝九晚五咱们上班嘛，所以如果要是请假那可能就是串个亲戚啊什么的。 哦、 嗯、 其实暑假现在小朋友们就是能去的地方特别多、 哎、 我觉得可能也有很多家长朋友在这个暑假会带大家去 是吧 很多外省市玩一玩、 哎、 是吧， 还有一些新朋友平时都不怎么来的，什么下腰小腰腰子开会是吧， 各种腰 啊，什么我们家舌上贴着新手动物凶猛，请勿靠近，这样的车标是吧？ 嗯 啊， 你要说车标，就是上面的文字也经常那个会有各种花样。 嗯、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对对对，别滴滴， 啊、 越滴越慢。就包括这种吧。 嗯 嗯，比较常规的可能就是实习的那个车标， 对对对， 是吧？ 哎，我曾经看过一个特别夸张的实习的标，就咱那个实习的标， 就圆的， 圆的，顶多 黄底红字儿， 顶多也就是一个盘子大小， 嗯、 对吧？比盘子可能还稍微小点儿。 嗯， 那天我看一个。能把那个后挡风玻璃挡上三分之二的， 那这 巨的个儿， 安全隐患。 对啊，对啊，有安全隐患，巨的个儿 啊！你包括很多朋友就是想更改自己车辆外观，不也是吗？就是做一痛车。 什么叫痛车？ 就比如说把自己的车完全喷涂成另外一种样子， 颜色， 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小猪佩奇的痛车，做个皮卡丘痛车，我都怀疑这验车怎么验过去。是吧， 你这六年不是才一回吗？ 那 当然这个也确实不行 啊，对啊，还是要自觉遵守。 而且这个东西是这样，你弄得越花哨吧越危险。 嗯， 就是有一些人，哎呀，就跟前面的那什么，你着急你飞过去啊，那个字儿特别小 啊， 然后终于看清了吧，咣一声坠了， 那可太危险了， 是 不是？大美和小丽说，我是在家属院长大的孩子， 嗯， 我们游泳啊都是在暑假，在院子里的露天泳池。 哦，大院里边有游泳池， 嗯， 真好， 是， 嗯， 也能放松放松。 哎， 包括还有，就刚才你说那个下腰那位朋友， 嗯， 还说暑假会各种追剧，像当时看的《红楼梦》、 《 甄嬛传》、《大宅门》。但这三部电视剧都 不是 一个年代， 对啊，不是一个 年代。所以您这个暑假的，哎呀，周期有点长啊， 是吧？ 比如说看《红楼梦》的时候，那是小学的 七零后、八零后是吧？ 八七版《红楼梦》嘛、 哦。 然后《大宅门》应该是在我小学的时候暑假演的，《甄嬛传》应该是在2011年、2012年， 是吧？ 就我快毕业，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哎呀， 嗯、 反正这个，总之哈，这个确实是有年代感，还有不同的年代感。嗯，红果说了一句特别仗义的话 啊、 嗯：“小美，实在不行你请李凯吧。” 哎、 我觉得行、是吧， 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不是不是不是，我请，我肯定请、 啊、 您说说吧，您想吃什么， 那咱们就满汉全席，哪有满汉全席。 那还是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 哎呀， 说啊，3690说现在的孩子感觉有点难养。 嗯， 你看就说假期吧，我们放了假，上午呢，就是当年啊，都特别自觉的到一位家里地方宽敞的同学家里去组成学习小组做假期作业。中午吃完饭之后休息一下，下午啊，大家就约着玩了，都是互相的集体户外活动，游戏特别丰富，一直玩到天黑，然后再被各自的家长喊回去。 嗯， 可能就不像现在，就是小朋友都24小时处在家长的监护当中。 是因为很多的原来小区都是家属院， 嗯 啊，这个家属院最大的好处就是家长之间是同事， 嗯， 然后孩子之间从小都认识，所以。去哪儿玩，谁去谁家都知道。 嗯刚才自从您念了红果姐那条留言之后 啊 我现在脑子乱乱的。 脑子有什么乱的、 哎、突然就 cue 我、 啊、 突然就叫我请客了。 对啊，这 从来没想过在节目中会发生这样一幕场景。 是吧， 说实在现在后背都有点微微出汗了。 没事没事啊，出点。 您先把您那个欠条上打的签都兑付了、 啊嗯、 咱再说下一步好不好。 出点血，出不了多少血。啊， 行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聊天。最后提醒一下大家，注意安全。 嗯、 秀才说，哎呀，可赶上回家了啊，可以踏踏实实听你们的节目了。赶回的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发信息，结果后车催我滴滴滴，灯都变了还不开啊！你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你夏天天热，大家就千万别路怒症哈、 啊，是是， 都冷静一点，好好开车。 另外呢，听我们节目也不见得非得要跟我们互动啊，万一有这个。开车的时候咱就踏踏实听就行了。 是，欢迎大家得空常听、 嗯、 您要是手头方便了、 哎、 再给我们多留言互动。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